好，第二節回嚟，今次咧我哋讲话呢度医疗失误事件，大家 个个同 YouTube 嘅朋友仔打个招呼先。啊，两个陈生同一个叫啱听 ，Hello， 你哋好。 嗯，熊仔啊，嗰、那个系 唔知道、啊，佢就写住啱听，唔系一个啱听。是 ARM， 跟住一个听，我几中意佢个名，所以我一定要嗌下佢先。 嗯，嗱、嗯，嗰个呢、這个呢、這个医疗失误咧，为个个人都有机会啊，大佬验血都会中招嘅，死唔死嘅？ 我唔知喎、啊，你噏嚟听下。 你明明点解会出事咧？即系验血真系基嗱，以前验血咧，你有冇试过先？ 捐血上验血啊，捐血就试过，验血就比较少啦。 验血有，我系私人诊所，所以我唔系好知。 唔系验血，你系攞一桶嘅啫嘛。 验血 通常系攞一桶 血，两三桶咯，通常系。 嗱，两三桶咁啊，要用呢个方法啦。佢就咁逐支一针针咁打完一针又一针。 佢应该系有一支针，即系一支针咁样，跟住吉咗落去啦。 系啦， 跟住就会有换一个 tube 一个 tube 咯。 系咯， 咁咯。 嗱，先我俾幅图大家睇下先。嗱。呢、這个嘢咧就先再前咧有条喉嗰个咧黐落只手嗰度， 嗰个衣款咯， 系黐落只手嗰条喉咧，系啦，先佢咪会中咗个咁嘅嘢落去嘅。 我真系冇呢条管啊， 冇呢条管就系嗰个唔得噶嘛， 系嗰个直接落噶，我嗰个系直接落嗰个嘅，我从来都冇管嘅。 唔系、哦，你冇嗰、那个 呢、这个系捐血， 唔系捐血，呢、这个系 捐血都系用呢一款，因为捐血佢首先你捐之前咧个包血咧，佢要同你做咗呢一 part 先噶，佢都要抽啲 sample 出嚟先噶。我 依家唔系捐血就先嗱，你入去佢就量血压啦。 唔系，佢就会佢系佢系会抽 sample 嘅呢、这个。 佢会攞，佢话你要督你个手指头攞滴血先，放落樽嘢度。 我 skip 咗嗰度噶啦，我系讲紧话佢开始咧，你买去位度坐咧。 系啊。 咁你梗系 check 完嗰堆嘢，你 OK 咗个 approve， 即系准咗你可以去捐啊。咁又系就准备，例如 check 同你消毒完嗰个位啦，即系你要捐。 跟住搵支。搵咗只电筒咁样，啪一啪你个嗰个血管嘅位置，然后先买个支针入嚟噶嘛？ 我冇喎，我直接吉噶喎。 系啊，我都系直接吉。 直接吉 系啊， 搵到血管就吉入去噶啦。 唔系 喎，几耐冇捐过血？ 嗱，应该我嘅年代啊，我嘅年代就系绑住咗啦，即系绑住个手臂。 唔系嗰个系俾帮你量血压啫。 唔系啊，量条橡筋啊。 而家系量完之后咧，佢唔会即刻除嘅。 系咯，佢仲带住噶嘛。 绑住，跟住之后就同你 拍， 跟住之后你一搵到血管咧，就同你吉针噶啦嘛。 先慢慢 咁，你系会有条管噶嘛？咁佢就会有呢一个嘢，咁然之后佢会准备唔记得咗两支 tube 定三支咧，佢就同你抽 sample 嘅，咁之后咧。先开始同你做， 唔系捐到最尾，最尾 嗱佢先又系后噶啦，唔记得 嗰个最尾先嘅，因为你通常女人就四百度啦，男人就四百七，然后最尾咧就攞你三桶血去验噶嘛， 咪讲验血定抽 嘅， 唔系嗱你捐咗一包。咁你捐咗一包咧，佢咪計住噶嘛？你如果四百七，咁男人系五百 CC， 但系唔會攞，佢會四百七嘅時候咧，佢咪停咗，然後咧尾嗰陣時啊拎走包血就攞三樽呢啲血去驗噶嘛。 我唔知道，我 其實唔係睇個姑娘手勢，就有啲可能係 唔係佢冇 做嘅啲之後， 唔係佢唔會佢因為你一崩出嚟就落血包啦嘛，咁你反正你都係落緊嘅咧血，咁啊捐完嗰包血之後，最尾攞嗰三個 sample 咪方便一次過啊嘛。 即係總之 anyway， 我記得我見到有啲咁樣嘅嘢嘅，係啦，我唔好問我啦，可能係唔同做法啦而家，咁但係佢呢個我就記得係有嘅，但係 嗱 你而家講緊呢一個。 点解佢呢个验血嘅？呢个验血嘅，点解佢嗱？点解佢会要用呢、這个呢、這个抽血器咧？因为如果你冇呢嚿嘢，你谂下，你打支针落去，你至多系抽一桶血嘅啫嘛。通常如果你要攞好似佢咁攞三桶血，你咪打三针咯。 系啊， 咁佢而家用装咗呢个喉之后咧，用咗嗰、那个抽气咧，佢咪可以连续抽三攞三桶，佢唔使再打过啊嘛，你打一次啫嘛，嗰支针 又唔使挨三下啦个病。 系啦，问题就系佢头先翻转头头先嗰幅啦，问题就系蓝色桶嗰个嘢，佢会重用噶喎，嗰下攞命喎。我唔知点解系会翻用。 通常呢啲唔系用完之后会掉， 唔系啊， 当医疗器医疗垃圾噶嘛。 呢嗱嗰条喉就唔翻用，但系呢嚿嘢佢翻用噶。 咁脆字嘅，但系胶嚟嘅，唔系玻璃嘅喎。系 啊， 有机会系嗰啲菌啊，唔知点样黐，即系嗰啲叫做咩啊？唔卫生噶，其实系。 嗯，系啊。 你会掂到，始终掂到血噶嘛？嗰个系个人嘅 胶嚟嘅， 唔系胶唔胶唔系一个问题，重点系你掂到你嘅血，即系点样人哋嘅血，唔系你自己 personal 嘅血。如果你话重用翻系自己身上，我觉得冇所谓啦，都系我自己啫。咁但系呢啲咁样系应该系一次过用， 因为我自己对胶类嘅嘢咧唔系好有好感啊。佢呢啲嘢咧，即系你咁样抽完贴身咧，你嗰啲嘢系会食落去噶嘛？ 我食唔食我就唔知道。 我真系觉得你点样重用，即系冇乜可能可以。 佢而家就 系 重用咯。 我去真系 嗱，我唔知道红十字会啦，我自己喺私人机构度验血啦，因为我捐唔到血嘅人嚟嘅。咁因为我一捐血就会成个人青晒，成只鬼咁样。 唔系佢嗰啲肯定咧，入去捐血嗰啲滴一滴血咧，嗰滴血飘极都飘唔到落去嗰啲咧。 我喺中间， 佢血色素唔够重嗰啲啊，飘嚟飘去。 我就系本身用开，譬如你。呢一 set 嘢嘅，我永遠都係見佢新開嘅，喺我面前拆嘅。 係個膠袋係咁樣搣出嚟，係 啦，係啦，即係總之係密封嘅，即係一定係新開嘅咯。咁所以變咗頭先你講嗰樣嘢，我就真係完全未試過， 因為 即係 touch wood， 我真係我冇辦法，我個人捐唔到血。 因為我記得我對上嗰次我驗嘅時候咧，因為我有一次我自己唔舒服咧，我就去咗急症嘅。咁佢同我驗嘅時候咧，我記得係有嚿咁嘅嘢嘅，但我見到佢都係即刻抌翻垃圾桶嘅喎。 但係佢依家就醫療室唔就因为佢重用啊嘛，对上嗰个咧，嗰个， 不如你讲下嗰件事啊。 嗰件事就因为有一个曾经换咗肝嘅，咁咧就入去医院度咧有事，咁咧就入去一个病房啦，就验血，跟住咧后屘咧就发现好多嗰啲丙咩啊，丙种肝，丙型肝炎，咁啊发现佢身体里边好多菌，咁啊追查咧。終於就俾佢揾到，有可能就係呢、這個，因為佢掹出嚟嗱，我幫你驗完，佢唔換啊嘛，咁啊套落第二個度啦，咁啊插支試管入去啦，一掹嘅時候，原來上次嗰個咧有啲血花流殘留咗喺度，咁你套第二個啦，佢咪有機會過咗第二支試管度咯？ 一定會。咁佢呢一個咧，佢係隔幾耐再重用啊？ 佢又冇講喎， 唔係呢啲應該 短時間內用幾次都死啦。 因為你始終都掂到血嘅嘢，我覺得冇可能重用。係咪嗰個人唔小心定係咩嘢？ 唔係啊，佢係重用嘅政府醫院，佢而家佢自己都承認咗。 嚇成唔係佢哋係個規矩係可以重用。 係啊，但係佢重用唔係問題嘅，我覺得。 喂，大佬， 消毒咯， 唔係重點唔係呢個問題，唔係消唔消毒嘅問題，因為呢啲病係冇得消毒嘅，有好多嘢。即係呢個問題係因為呢啲嘢係要俾錢嘅。 唔係個肝炎最慘喺室温下都仲有好長時期。唔死噶嘛啲菌？ 唔系重点唔喺度，重点系你好多嘢咧，我唔知道你私家医院，私家医院大部分逐件嘢同你计噶嘛，我唔知道政府医院系咪逐件嘢同你计。 政府医院唔系政府医院都系唔重用嘅，好多嘢。 佢系咪重？唔系 ，I mean 佢哋会唔会计棉花钱啊？诸如此类钱咧？ 唔会啦，你真系住过医院未？ 未啊，我未住过，我真系未去过，咁我咁咪唔知道，我而家问 冇乜嘢都咁问 咯。喂，翻嚟先，系啊。私家醫政府醫院就收咗你嗱，依家唔知百幾蚊啊，收咗你嗰個錢咧就唔會再收噶啦。但係佢就會俾你嗰張單咧，佢就會話補貼咗幾多錢俾你咯。 OK， 咁即係入邊都有逐項逐項收費噶啦，會唔會啊？如果係嘅話， 逐項收費嘅，佢係斷日嘅。 OK， 即係入邊佢 including 啲乜嘢冇寫嘅？ 冇嘅，冇咁 detail 嘅，除非係依家有啲手術咧，就佢叫做能者自付。即係俾佢 check 到你又冇攞綜援啊！你其實你都有俾得起嘅咧，佢就會著量咁收翻你嗰啲手術費嗰啲嘢嘅。即係譬如你喂，你唔好以為去政府醫院洗腎唔使錢喎，佢哋買藥水喎，嗰啲要幾千人一個月嘅喎，你買藥水，即係買嗰啲水嚟洗你個腎都要錢喎。 咁即係都要俾噶啦，有好多嘢。咁但係驗血呢樣嘢，我覺得冇乜，即係其實一個有少少常識嘅人都知道有好多嘢唔可以重用噶啦。咁但系点解佢会应承重用嘅咧？即系点样默许啊？咁我又觉得有啲奇怪。 呢个就要喂袁国勇讲噶， 我唔知。 唔系袁国勇讲噶，唔系我讲噶。 真系好奇怪，真系嗰啲嘢。 系咪？喂，你连一个针筒 都系平嘅嘢嚟嘅， 针筒你都唔用噶啦。 咁系咪口罩都可以重用啊？ 口罩重用，你揾自己笨。 唔系咁，我而家咁样玩法啊嘛，你以后医疗人员咯，咪一个月先打一个咯，你横掂都有限期噶嘛，你玩到咁绝，啱唔啱先？ 咩啊？嗰、个口罩用几粒钟噶咋，就要换噶啦。 咁佢哋系咁啊？唔、系，我哋梗系知要噶啦。咁佢哋而家用喺病人身上都系咁，点解佢哋自己啲人唔会咁用啫？ 就 是、你明唔明我讲 乜？佢而家自己都好难解释噶。你点解嗰啲喂大佬血系可以潜入好多嘢个艾滋啦、肝炎啦， 好多噶。 麻风啦，好多噶，好多菌。 你肝炎已经叫做小事，就主要系以后你要用即系餐具 嘅纸类。嗰个人就已经病感染咗丙型肝炎， 无啦啦 迅速啲器官肾衰竭，衰竭死咗。 因为本身系冇即系冇办法噶，因为你肝炎你突然间你冇个抵抗啊嘛。我唔知道你有冇，我就 系一个换肝者啊嘛。 咁佢都仲要系换肝者添， 咁啊死得， 咁咪更加大镬啦。 系啊， 系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真系好有病，成件事我觉得。 哇！如果个肝有事，好恐怖。第一， 好烦噶。 你对眼咧就黄到变咗啡咁滞嘅。第二，因为你个肝有事咧，令到啲胆汁倒流，啲尿咧啡黄色，好似咖啡咁嗰啲。如果去医院咧，去厕所唔该你屙一督尿就倒一壳，冲完水就倒一壳消毒药水落去。 唔知 好大镬噶，好容易，尤其是女人咧，你坐喺度噶嘛， 系啊， 就好容易过噶咋啲肝炎， 所以我咪十年会打一次咯，即系嗰啲咩 A B 啊嗰啲咁古灵精怪，我一定做噶、 最惨佢而家， 总之一定要打咯。 佢而家系 D 喎，你打 A B 冇用喎，佢而家 系 D 喎， 丙系 丙 A B C 系甲乙丙系 C， 佢而家系 C 喎， 我唔知道。我唔知啊，即系呢样嘢真系唔识，即系我自己就本身又打开嗰啲咯， 好难好难想象到你呢啲嘢竟然系会重用。 你好拗头噶，好似上年嗰个财政预算案，你老板夹五亿医疗都唔够用，你仲要无情情左计右计，我都要佢一定要搵啲嘢缩翻个开支噶嘛？你点样减医疗嘅？ 缩乜鬼嘢缩啊？跟住转头 啊， 转头 就 玩啦、 啊，转头就阿林郑啊，好似好阔佬咁俾翻五亿嚟。 挑你人即系讲难听啲，你人工你就自己识加。啱啱先？点解你呢啲嘢正常要人，即系市民要用嘅嘢？咁你不如我即系讲难听啲，嗰四千蚊我唔攞，唔该你全部拨晒去医疗啊！ 我唔制啊，所以佢一定唔会拨。 咪即系咁讲啊！即系你问我嘅话，唔系佢一定唔系，即系我情愿将我四千蚊捐翻俾医疗、啊。 因为每年 即系我自己用唔到啊，我都觉得 每年拨落去医疗嗰啲钱咧，就八成系去咗人工度嘅。得翻两成啊，摆落去医疗嘅啫，摆落去医疗用药嗰啲。 唔系应该咁讲，政府亦都好难请医生，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你问我嘅，如果你话好似以前咁样多少少人工，你啲医生唔会咁样流走嘅，何乐而不为？你医务人员系唔会流走嘅话，我觉得冇问题，我情愿咁样做。你情愿都系用翻喺自己身上，请翻啲好啲嘅人，正常啲你留翻啲员工嘅，啲流失率冇咁大嘅。咁你何来而不为啫？你至少我讲得难听啲，香港系我叫做好命少少，或者我系全部系睇私家。但系个问题系嗰四千蚊，你摆即系讲难听啲，好啲嘅电话都用跌咗啦，啱唔啱啊？咁你不如摆我去啲医疗度帮我啲有即系有需要嘅人咯。呢个系我嘅见解咯。我知道未必好多人认同，但系我觉得唔好整埋啲豆腐加工程啊！一阵间有医疗失误啊，一阵间有戆交交啊，咁啲人咁样死法系好唔值噶、啊。喂，香港叫做一个所谓嘅国际城市啊，虽然而家已经系叫倒退紧，但都唔好去到咁惨，唔好咁核突啦，啱唔啱啊？ 咁佢唔会咁做咯，佢宁愿掟500亿俾个老坑去创科咯。 啊，那个创科嘅就唔好讲添啊，简直完全睇都唔明。 其实嗰个局应该叫创商局。 掉 咗500亿俾你谂到啲咩出嚟？我真系唔 Q 信你，俾咗500亿，你会发明到好嘢出嚟咯？创新科技唔系钱可以做到噶嘛，大佬啊，系有啲人系人哋真系人哋一早好似陀攣咁样，你谂到个方法出嚟，人哋即刻就要俾钱你，人哋真系嗰阵时已经俾钱你整个 proposal 啊！我谂到样咁嘅人哋个政府就开始 back up 俾钱。 唔系有时系创科局同另外嗰个唔知什么科技局定系 科技 咩？唔知乜鬼嘢唔知乜鬼嘢？ 創科局係第二個局嚟嘅，個科技發展局 同其實係有重疊㗎。其實可以同一堆嘢嚟做㗎，係夾硬開多個局㗎嘛。跟住美國唔知什麼台灣人做 咁要億人 九五 Q 特八㗎。 你嗰啲醫療你喂 大佬，你請翻個香港人嘅正正常常啊！你請個外地嘅翻嚟嘅又要唔知道喂？我唔覺得台灣嗰、那個台灣人真係咁好咯。 嗯， 即香港大把叻人㗎，我唔覺得香港唔點解唔請個香港人咧？ 嗰、那個唔識梁振英啊嘛。 屌！如果你咁讲，我有好讲啦，系咪啊，大佬？ 咁呢个系真事啊嘛， 即系咁 讲。咁而家系自己人噶嘛， 系咪先？ 即系你而家问我嘅话，我想用咪唔中意佢哋咯， 咪咯。嘥氣喎，大佬！你嗱你依家嗰啲咩啊？醫管局咧就係將啲錢咧就咁樣撥。你有冇發覺咧？醫院成日都裝修嘅。 我唔知道，我真係好。 因為喂，你有咩知啊，大佬啊，做緊節目啊。 咁你都係話唔知㗎啦。咁你知咪講唔知？ 你知唔知啲醫院點解成日都裝修啊？因為你每年每間醫院攞咗一個 budget 㗎嘛。攞一譬如你每間醫院，我攞今年攞5000万，咁你人工嗰啲咧，佢睇到條數㗎嘛。咁你分分钟用唔晒噶嘛？嗰5000万，咁你出年就攞唔到噶咯？ 留底噶嘛？ 你又唔可以留底噶？ 即系佢哋唔储钱噶嘛？ 嗱，你用咗个人工度，跟住咧买药嗰啲咧，佢会问你同一只药，点解你唔用只平啲啊？用只贵啲啊？你讲唔到嘛？咁咪装修咯，装修咪报翻条数出嚟咯。因为你医管局嗰啲全部好多唔系医生嚟噶嘛。佢系管数嘅啫嘛，佢睇数字嘅啫嘛，即系你知唔知点解？你有好多时个病人点解成日都出入入喺间医院度？佢唔会理嗰个人个名嘅，即系陈大文，本来要住一个礼拜医院嘅，得你两日赶佢出去，咁你一定唔得噶，你根本系要留院噶嘛。由你一翻入医院又收翻你入嚟，又掉你出去收翻入嚟，咁你系咪收咗三次病人？如果佢一个病人住一个礼拜咧，你收咗一个病人啫。佢而家咪做啲咁嘅数咯。嗰啲大医生就一巡房咧，佢咪就喺咁扫你啲人走啊。因为佢要条数靓啊嘛。而家系咁噶咋。 最高塔 系咪先？咁你有每年嗰啲医生毕业有一成嘅医生又冇做到医生噶。咁你每个医生你要佢到佢毕业嗰日咧？政府又補貼咗幾百萬落去喎，咁你又唔同佢簽訂合同，喂大佬，香港補貼你去讀大學，你唔好以為你交咗幾萬蚊好巴閉，其實政府又補貼咗幾百萬落去俾你讀醫啊，跟住你畢咗業咧，又唔使簽翻份嘢嘅喎，咁你應該喺香港，喂我供你讀書，你係咪應該喺香港服務翻起碼5年以上，你先可以出去掛牌嘛？你咁唔系，够钟就走噶咯，咁系咪先？出边啊，嗰个睇个证咧100几蚊，系咁以嗰啲家庭医生咧200蚊啦。 而家冇百几蚊噶啦，而家两嚿几起跳噶啦，先生。 你做个 M 计药， 咪咯？你做个 M O 都冇10万蚊一个月。几万蚊噶嘛，咁你唔死啊？点会唔死啫？ 所以其实我唔明点解每年你财政预算咧，你永远咧，即系嗰啲钱咧，我唔明到底佢哋点样拨落去啲社福啊、啲人民福利啊呢样。 佢唔系啊，佢而家系 佢真系唔知道佢啲钱点用噶、啊，到底 佢系一笔过拨款。你譬如你社福界咧，我拨咗俾你一嚿钱拨你咧，我唔知道你点用噶咯。嗰、那个人咧就揸住嗰嚿钱咧，就揸住鸡毛当令箭。佢而家政府就系咁噶，你嗰个部门啊，我拨一嚿钱俾你，医管局啊，拨嚿钱俾医管局，你自己派啦，关系好啲咪多啲咯，好似玛丽医院嗰啲大医院咪你要乜有乜咯，你下边嗰啲咪屎得咯。 我好 accept 话黄生讲啊 ，YouTube 话储备，政府储备系留嚟俾一带一路用嘅。我都觉得系，喂 Overrunner， 下一节再闹过。